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电影方面的话题。陈可辛导演大家都很熟悉了，他执导过甜蜜蜜、如果爱、亲爱的等经典影片。最近陈可辛导演有这么两部新片，一个刚刚开机，另一个呢也已经在筹备阶段。这两部新片很特别，他们都是体育题材的电影。一部是著名网球运动员李娜的传记片，另一部是2019年的国庆献礼片《中国女排》。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陈可辛导演的这两部新片说起，跟大家聊聊体育传记电影的风采。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在10月19号进行的女排世锦赛半决赛中，有一位特别的观众来到了日本横滨的赛场，观看了中国女排和意大利女排的比赛。这位观众就是导演陈可辛。虽然那场比赛中国女排是以2-3惜败给了意大利队，但女排姑娘们从始至终不言放弃的精神还是深深打动了现场的观众，也包括现场的陈可辛导演。早在今年年初，电影《中国女排》的拍摄座谈会就在国家体育总局召开了。会上宣布这部影片将由陈可辛执导，他的老搭档编剧张继执笔。2019年10月将作为国庆献礼片上映，影片主要反映中国女排的奋斗历程和为国争光的故事，也是一部见证新中国体育改革40年的作品。至于这部影片的主要角色有哪些人，具体会讲述什么故事，咱们现在还不太清楚。郎平教练和中国女排的队员们能不能参与到电影的拍摄中，目前也仍然是个未知数，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中国女排电影还在筹备阶段，另外一部体育题材的影片《李娜》可是已经开机了。这名字一听大家就知道是一部传记电影。我们都知道李娜是中国的网球名将，她的比赛曾吸引了1亿人在除夕夜围观，她的事迹更是鼓舞了更多人投身网球运动。李娜是湖北武汉人，6岁开始练习网球，17岁的时候成为了职业选手。不过在2002年的时候，20岁的李娜毅然选择了退役，到华中科技大学成为了一位新闻专业的大学生。2004年在各方的鼓励和支持下，李娜又重返赛场。在大众的眼里，李娜一直是运动员中一个叛逆的代表。2005年李娜以全运会卫冕冠军的身份在女单半决赛上完败给了队友彭帅，赛后却引起了一场舆论大地震。其实当时的事情也没那么复杂，输球之后有记者向李娜提问在国家队训练的感受，李娜就说，我觉得国家队各项措施不是很完善，也没有针对球员个人系统的训练。就是这样一句话随后演变为了炮轰，经过传播之后又被传到了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那里，引发了一场争论。实际上对于李娜来说，孙晋芳对她是有着伯乐之恩。李娜2004年的复出就是在孙晋芳主任的鼓励下才实现的。不过到了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网协宣布李娜等4位球员可以选择单飞，这是让李娜期盼已久的改制，也是中国网球运动历史上的一大创举。26岁的李娜从头再来，并且终于成为了亚洲第一位网球大满贯得主，世界排名跻身前三位。2014年9月李娜正式宣布退役，11月她的世界排名积分正式清零，一个时代宣告终结。说起来，陈可辛导演从2014年执导的《亲爱的》到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没有执导了，而李娜从2014年退役到现在恰好也是4年的时间。这4年里两位都在忙些什么呢？ 关于李娜这部传记电影，他们又有什么计划和期许呢？前几天，陈可辛导演就和李娜进行了一段对话，聊了聊他们的人生这四年，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 你好，李娜。 陈导你好。 上一次你做深度的访谈是多久的事？ 四五年。 就退役之后就没做过？ 退役之后我这人吧，比较懒，就是可做可不做的吧， 就不做了， 一律不做。 那我今天很幸运喽。 主要之前跟陈导合作过吗？很荣幸。 突然间在光环里面退出来，那个感觉， 说老实话，这退役的生活是我一直向往的生活。突然一下我会觉得我把所有的包袱都已经丢掉了，现在开始我可以过真正的生活。 你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因为你充满很多矛盾，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李娜有趣的地方。其实我是一直觉得挺好奇，就是怎么样会出现像李娜这样一个人。 综合矛盾体。 对啊。 有时候江山就会说，他说李娜一个人就可以打麻将，麻将是需要四个人的嘛，因为我是 AB 血型，然后又是双鱼座，连我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永远充满了惊喜在里面， 所以我只能就把我知道的全写进去。那可能就是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们自己去找。 对， 为什么他会这样？ 对， 在我们要拍的电影里面，这有哪些你是特别觉得想我们拍出来的，想看得到的？ 所有的我都可以接受，有人说你好就有人说你不好。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很透明的。对，然后特别想在电影里面就是让观众感受到的是对梦想的渴望。对，其实每个人都有梦想，只是说在这条路上有的人可能很坚定，但是有的人可能在碰到一点点困难他就放弃了。 其实 就励志， 我觉得你讲得特别 对，成不成功不只是在于天分或者能力，很多时候是在于你多渴望。 对， 你多坚持，因为你有多渴望就会有多坚持。我觉得有些人早一点，有些人晚一点， 对， 不会完全不成， 就算不成也比没有梦想的人 好很多。 对 对，幸福很多。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说了陈可辛导演最近着手的两部体育电影，一个是《中国女排》，一个是李娜的传记片。新片还在期待当中，而另外一部大家非常熟悉的体坛名将的传记电影9月份就在国内上映了。这就是马来西亚羽毛球运动员李宗伟的传记片《李宗伟败者为王》。说到李宗伟这位运动员，最近也是非常令球迷们牵挂了。今年夏天，李宗伟接连缺席了世锦赛和亚运会，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呼吸道疾病。而9月份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宣布李宗伟被诊断患上了鼻咽癌，消息一传出也让球迷们非常担心。最近李宗伟刚刚结束了在台湾的治疗，返回马来西亚家中休养，至于他还会不会重返球场，一切还得看他的恢复情况。就在李宗伟患病的这段时间，一部根据他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败者为王》在国内院线上映。影片并没有把李宗伟塑造成所谓的悲情英雄，而是通过展现一个平凡青年的成长过程，描绘出了一个底层孩子如何依靠天赋和永不言弃的精神，伴随着磨砺与伤痛一步步成长的故事。李宗伟祖籍福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时候李宗伟的个子总是不见长，为了能让自己长高一些，他迷上了打篮球。但李妈妈心疼儿子每天在球场晒得很黑，就不准他打篮球了。1993年，喜欢打羽毛球的爸爸带着李宗伟到自己常去的球馆玩。李宗伟好奇地拿起球拍挥了几下，旁边的教练发现这个11岁的男孩子有着超出一般的协调性，就收下李宗伟为徒。从此他正式开始学习羽毛球了。 从学球到羽毛球的专业学校，从马来西亚的州队到国家队，这期间李宗伟只用了6年的时间。17岁的李宗伟进入了马来西亚国家队，但那个时候马来西亚的男单一哥是黄宗翰，教练只是把李宗伟当作一个技术全面、将来很有希望的新人来培养。直到2004年在中国台北公开赛上，李宗伟才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公开赛冠军。随后李宗伟又站到了2004雅典奥运会的赛场上。虽然他的第一次奥运之旅只进了16强，但从那之后的李宗伟迎来了事业上的转机。2005年李宗伟先后拿下了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单季军、马来西亚公开赛的男单冠军，也取代黄宗翰成为了马来西亚新的男单一哥。咱们中国的球迷说到李宗伟这位选手，总是绕不开另外一位运动员的名字，林丹。其实这也是这部传记电影名字的由来，败者为王。李宗伟和林丹从2005年第一次交锋到今年3月的第40次邻里大战，李宗伟是12胜28负，战绩明显处于劣势。有人曾经这么说，李宗伟出现在属于林丹的时代，对他来说是残酷的。在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等重大赛事中，李宗伟总是在决赛中遭遇林丹，输给林丹。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李宗伟又输给了中国选手陈龙，第三次获得了奥运会的亚军。不过一个世界大赛冠军都没有的李宗伟，却是大家心目中的无冕之王。今年3月，在第40次邻里大赛的赛后，有人问林丹，是什么让你不断提高自己，一直获得胜利呢？林丹指着旁边的李宗伟斩钉截铁地回答，就是他。也许正是不断进步的李宗伟，硬生生地逼出了史上最强的林丹。在电影《败者为王》的高潮部分，选取的正是李宗伟和林丹在2006年马来西亚公开赛的决赛场景。之所以选取这场比赛，不仅仅是因为李宗伟在这场赢了林丹，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李宗伟是在决赛局落后7个赛点的情况下连追7分逆转获胜的。比赛中李宗伟展现出的是绝不放弃的精神，也成为了他运动生涯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希望这位伟大的运动员能够早日恢复健康，重返球场。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几部体育题材的传记电影。说起来，这个类型的影片在院线中还是比较小众的，比起动辄投资几亿元的视效大片来说，体育电影吸引的观众群并不太多。不过，无论您是哪位运动员的粉丝，还是普通的体育爱好者，一部优秀的体育传记片总是能给人带来心灵的震撼。同样是在今年9月，还有一部体育传记片曾经进入到国内院线，它就是球王贝利的传记片《传奇的诞生》。这部电影讲述了球王贝利从贫民窟里的擦鞋男孩，靠着自己的努力克服重重阻碍，逆转绝境，成为足球世界最强者的故事，也揭秘了贝利成名之前不为人知的经历。贝利的全名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他叫艾德森·阿兰斯特多·纳西门托。贝利这个名字其实是小时候他的小伙伴给他取的绰号，虽然大家不知道贝利真正的名字，但是球王这个名字却是全世界对他的统称。贝利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一共出场了1366场比赛，进了1283个球， 这个数字早就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1940年，贝利出生在巴西一个小镇上的贫穷家庭，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足球运动员，但并不是很成功，所以收入很低。贝利的母亲就不希望贝利重走父亲的道路，可是却挡不住贝利从小就热爱足球。10岁的时候，贝利就和小伙伴们自发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主要在小镇的街头踢球，同时他还在打工，靠擦皮鞋来帮家里挣钱。贝利11岁的时候，巴西的前国脚德布里托发现了他的足球天赋，把他辗转带到了圣保罗州的巴鲁竞技青年队，后来又把他带到了著名的桑托斯队。1957年还不到17岁的贝利就成了桑托斯队的主力球员，后来他又穿上了巴西国家队的球衣，在巴西和老对手阿根廷的比赛中踢进一球，成为了国家队不可或缺的一员。说到贝利的出名，就不得不提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足球赛了。据说在前往瑞典之前，贝利在训练赛中不幸被踢伤，世界杯的前两场比赛他都上不了场，不过主教练还是力排众议，坚持带上了有伤在身的贝利。巴西在小组赛顺利出线之后，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威尔士，那场比赛打得非常艰难，直到第70分钟的时候，贝利灵光闪现，用一个漂亮的挑球过人动作转身打门，射进了全场的唯一进球。贝利后来在自传里回忆说，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的苏醒。他射入这个进球的时候是17岁零239天，这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在半决赛和决赛中，年纪最小的贝利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巴西队的领军人物，最终巴西队第一次获得了世界杯冠军，17岁的贝利也成了世界级的球星，球王贝利的称号就是从这个时候出现的。从1958年开始，贝利代表巴西队获得了3届世界杯的冠军。他1974年退役，1975年在美国复出，1977年最后一次宣布了退役。加在贝利身上的荣誉实在是太多了，像是20世纪最佳运动员、史上最佳球员等等，甚至是被《时代周刊》列入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不过回到贝利这部传记电影《传奇的诞生》，打动观众的并不是这些荣誉和掌声，而是贝利从小展现出来的对足球的热爱。作为贫民窟的孩子，他们连真正的足球都没有，是用袜子和衣服缠成球来踢，还用芒果来练习球技。生活就是球场，足球就是希望。难怪大家说足球已经渗入了巴西人的血液之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足球王国。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体育题材的传记电影。眼看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已经不远了，大家对冬季冰雪运动的热情也是越来越高了。今天最后一些时间，咱们来分享一部冰雪题材的体育传记片《飞鹰艾迪》。飞鹰艾迪是2016年的一部电影，讲的是英国跳台滑雪运动员艾迪·爱德华兹参加奥运会的真实故事。艾迪原本是一位高山滑雪项目的选手，他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少年时代腿部有伤情，长大之后视力也相当糟糕。高山滑雪这个项目的竞争是非常刺激的，光是缆车运送的费用就相当高昂。艾迪更是4次被英国奥运代表队拒之门外。为了实现自己的奥运梦，艾迪就曲线救国，改练开销较小的跳台滑雪作为冲奥项目。作为跳台滑雪的初学者，摔伤对艾迪来说是家常便饭。在一次训练中，艾迪的下巴摔骨折了，但由于负担不起医疗费用，他只能自己动手，用枕头护住脸来矫正定型。从高山滑雪到跳台滑雪的转变并不容易， 艾迪在参加冬奥会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性的训练，他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经常跑到训练营的其他队伍那里蹭课偷师。不过这种吃百家饭的学习效果也造就了他颇具独创精神的跳跃和落地姿势。在得到了参赛资格之后，艾迪满腔热血地来到了1988年冬奥会的举办地加拿大卡尔加里。他穷困潦倒，根本没有像样的比赛装备，最后还是其他队伍看不下去了，意大利队支援了他一个新头盔，澳大利亚队给了他一套旧装备。因为靴子太大，艾迪足足穿了六双袜子。艾迪还要面对另外一个影响发挥的定时炸弹，就是他的眼睛。因为他是高度近视，必须在滑雪护目镜里再戴上自己那副酒瓶底，在跳台起飞之后，眼镜片就会布满水雾，完全看不清是往哪个方向飞。当时就有人点评说，别的运动员是飞出跳台，艾迪却像是死鹦鹉一样被扔到了半空中。报道冬奥会的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位奇特的人物，还给艾迪起了各种外号，什么低速艾迪、疯子艾迪、可恶的雪人等等。时任跳台滑雪项目的主席更是去找了英国奥委会，要求他们禁止艾迪出赛。最终艾迪还是如愿站上了比赛场，而且第一次参赛就是90米高的跳台。最终他虽然没有骄人的战绩，也没有获得奖牌，但依然成了冬奥历史上一抹独特的色彩。也正是由于艾迪的参赛，国际奥委会后来还出台了一项飞鹰艾迪规则，要求所有参加冬奥会跳台滑雪项目的运动员必须是国际排名的前50，或者是正式比赛成绩进入全球的前30%，来防止更多像艾迪这样的意外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如今的飞鹰艾迪回到了他的老家，子承父业，成为了一位水泥匠，偶尔还会出现在一些推广滑雪的活动上。虽然他已经远离了奥运赛场，但他对奥运的热情却通过这部影片影响了更多人，而这也正是体育电影的魅力之所在。好，时间有限，关于体育传记电影咱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跟朋友去逛街，现在这个物价真的是高得离奇，随便一条裙子一件裤子就得700-800。所以朋友还开玩笑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不过呢，一到周末这商场啊人满为患，我看看我从网络买的那些衣服价格低了一半还多，但是呢品质完全不输专柜，所以有的时候啊买东西的渠道也很关键呢。 就像我们最近给大家带到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那199块钱5斤的正宗纸皮核桃，我想不是在想购跟厂家的直通渠道是万万享受不到的。所以呢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也发现会生活的朋友都在抢购， 需要的朋友喜欢吃核桃的最正宗的185纸皮核桃千万不要错过。我已经是吃过了啊，一捏就开，而且呢果仁橙黄明亮，口感不涩，特别好吃。关键是现在一箱5斤只要199，非常的超值划算。但